是录影带。但是我惊奇地发现，现在的观众们对于死亡音乐毫不以为意，不管好的作业和前面的观众，所以我变成了更高级的路同线。确保你们的我真正的感动。录音带是最棒的，录音带是最棒的，爱迪生，爱迪生，你与我的人有爱人。送进多情室的时候，真的以为他们要去洗澡吗？错了，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你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抗？我告诉你，因为他们被注射了快管针。录音带是最棒的，当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来的。耶稣已经来了，可惜你不认识他，耶稣已经来了，可是你不认识他，此际此际此际此际。现在我要帮助你们看到它，用一种最快、最便宜、最有效率的方法，用爱迪生的方法，让你们感受220VDC、220VDC 的战斗、220VDC 的感动，让你们从现在开始。让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许自信，让你们从现在不许自信。是， 好，那个，谢谢大家今天来。那个，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座谈？我们林奇蔚的座谈。然后刚才大家先放一部片，不是一部片，一 个院子吗？ 就是两个表同一个名字的两场表演。 你要不要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嗯，第一个表演，大家好。第一个表演是我用一个那个随身听，然后录我说我十分钟以后要做的动作，就是我十分钟以后会从大家的头上走出去这个房间，那我再把它录到另外一卷录音带上，然后再录回来录过去，录回来录过去。然后因为那个是一分钟的循环带，它就会一直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很破的一个声音。然后最后十分钟以后，我就踩观众的头离开那个现场。那一般来讲，观众应该是没，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我几乎是成功了，就是有好几个人，就是定在那边让我踩他们的头踩过去，所以有两个人脸流血， 这样会流血。 对，确实，反正但是唯一起来反抗的这个女生把我从上面推下来三次，所以我。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极度的观众极度配合是做不到的嘛，就只有一个人，他因为我也没有做什么动作，我仅仅就是踩在他头上而已，离开那个房间。然后第二个表演有一点类似，是用一个预录好的录音带，然后我就在谈纳粹的一些历史，谈爱迪生的三个发明，是电椅跟电灯泡跟。还有一个是什么？ 不是电影， 电灯泡， 唱片吗？ 电 留声机， 电灯，对，留声机三个发明，因为这个表演基本上就是三个元素。然后，观众的椅子上就是装了两条裸铜线，一条在椅垫上，一条在椅背上，然后就接到总电去，所以那个总电就是在正好在舞台后面。就是赤裸裸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一进来的时候，如果有观察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线是这样子，直接这样接到前面，就是舞台正前方啊，就是那个开关。所以整个表演就是在谈这个纳粹，还有谈爱迪生的机器，然后最后就照着这表演的内容就。电击观众展示，但是重点是没有人站起来，当然认识我的人都是没有一个坐在那个上面，所以我都坐在上面都是不认识我的人。 你期待大家站起来？ 我期待大家把我杀了，是不是？ 然后呢？很失望。 那个还不叫失望。这个连演了五天，因为这是在跟剧场一起演，是做剧场一连串活动的节目，所以是一个剧场艺术节，我是五个节目中的一个，所以我连演了五天，然后后来中间还有两次讨论会，那两次讨论会完就真的很失望，所以今天如何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 大家的问题，不是我。 啊！你们没有责任吗？ 今天是这个活动，今天是这样啊，跟大家讲一下，就 是上电击吗？ 不会有电击。 太失望。 上个月齐蔚在北艺大有几个工作坊吗？是吗？上个月 对，有一个九个小时的工作坊。 九个小时。然后是听说你有叫人家。 可以问一下那位同学，他有参加？ 写什么？新经验吗？还是 请问一下那个 同学，你是去上他哪一个工作坊？ 在工作坊上面，然后其实我只参加第一天跟第三天。然后 你把他坐到那边， 没有没有关系的。 啊， 就是可以把灯关掉，这样比较好讲。 第二天的那个工作坊有一些看一些奇怪的影片。

到黄昏的时候，就是六合彩，六合彩他那个号码开出来的那个差不多从下午，差不多从晚上开始的，就是卡比亚那个生意会非常兴隆，就是所谓暗场，哦，就是西昌街，然后就是说康定路啊，那什么的啦。那台大医院我们的确也是有去过一次，不过没有受过那么大的那个冲击。不过我 要过夜。 是，然后我对于急诊室其实最深刻的印象就在于说，我15岁我考上高中的那一天，我知道我录取高中就是放榜，我高中的放榜日，我出了车，我闯红灯，我出了车祸，我满身是血，我躺在那个急诊室里面，然后医生一边把我打麻醉针，然后一边问我说：“奇怪，你都不痛吗？”然后他就一边帮我清理伤口啊，然后看我脸上都没有表情了，对，我不觉得痛啊，可是我家的人什么的看到我都吓坏了。但是我声音的，我是觉得说那个声音是非常就是急迫，就是非常有一种紧迫感，哦，那种。还有就是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当兵的时候的那个站，就是我是在战情室值班，负责收发传真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说我的部队，因为我跟我的部队我是分开来的，我是在那个我是直接在旅部独立工作，所以独立作业的嘛，所以我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跟我的那个连，我都是跟我的那个部队都分开来住。然后那时候就是说，有一天晚上啊，就是有个暂停官，那我值夜班，然后那个暂停官就很混，说：“哎，这个直接睡觉啦。”然后结果就那天晚上就是说我们连上不是921大地震，是那个部队就是有一些支援役的，啊，他们就。去喝酒，他就带一些那种义务役的一些那种士官呢，啊，就他们去喝酒，然后就是士官长，就好像两个士官长都在，就怎么样，然后其中有一个志愿役的一个中士啊，在回家路上就骑车就那个莫名其妙出了车祸就死了。好，那天晚上，据说我那个部队，我那个连上的那个安官桌啊，突然就是说我们那个连长养了4条野狗，都是准备要煮来吃的。然后突然就全部都跑去安官桌叫，而且都是那种崩高雷。结果后来说事情才知道说严重了，啊，结果就打电话打到那个我们旅部战警，就是我值班那个地方，结果那个战警官自己在睡大觉，就是给我们两个那个，就是说等于烂摊子都丢给我来扛。 你没有叫把执行官叫醒？ 有啊，那执行官就不管了， 他不管，他听到 就是 死掉，他继续睡吗？ 对， 真的 对， 哇，那很够狠的， 够狠的，混啊！就是这个就是陆军的这种文化，我们伟大国军的文化。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有人在怪我说为什么那个中士出兵的时候你没有去？对。 我在部队也有一个阴影，印象很深刻，是那个火防兵叫我去听的。 OK， 我跟你讲过吗？ 没有。 火防兵有一天晚上半夜叫我去听，所以有很那个天堂的声音给我听。 哦，是 OK。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走到那个火防后面，有那个这么高的那个手水桶。 是。 然后他就叫我靠近那个收水桶去听，然后就听到一种像类似海浪那样的声音。 哎呦呦呦！ 好像也听过 啊。去年，去年还前年，就是 然后非常非常细碎，好像一个一个小小的泡沫这样破裂。对对，但是很广大的一个声音，就是它是有深度的。 因为那个喷其实底下会发酵。 不，它打开来，答案揭晓。是几万只蛆虫， 碎啦！ 生气蓬勃的 田园交响曲。 但是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可是我觉得那是录不起来，录起来可能也就可能会人家会觉得是电脑音乐， 要用雅尼克那种技术。说不定雅尼克还是那个蔡安志有， 还是有人半夜叫你去当兵的时候，半夜有人叫你去听天堂的声音，然后听到这样，然后打开来给你看。 我是听到过一种那个怎么讲，我是有听过那个就是台北的钟乳洞的那种声音。 台北有钟乳洞吗？ 有啊，就在那个佑贞家附近。有一天就是说你找我跟阿朱，我们有个一堂清洁公司，我们去打扫，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每一栋，就是说那种算那边是算眷舍嘛，那种眷村什么，那种四楼公寓那种，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打扫差不多，我们有就听一个水，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地面的一个水塔，就是说水就是一个储水槽，然后水自来水先管道先运进那个储水槽，然后再每一层就是说再打到每一户去，然后就我们就听着，就我们就从那个打开的那个储水槽，那个它有那个放水管，它有的放水管它是开的嘛，我们就从那个我们就耳朵就凑进去那个管口，就听那个滴水那个声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也是很有空间感。 对，我觉得有点像在听那个 Ligeti 电子习作第二号呢，电子音乐习作第二号那种感觉。对， 各位同学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想法可以插嘴啊？因为今天都没有装电线。对啊，所以必须要采用跟别的手段。 我也有到台大急诊试过，就是凌晨两点，那时候就是肚子超痛的，就是没办法，痛到没办法就去挂。可是可能是痛的当下，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就是像刚刚就是启威大哥说的那个。 其实我还没开始讲呢。 对，你是说在你心中排名第一名，可是我去听，我就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就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个感受这样。 那你是当事，不过他可能比较冷静了，他都那个都还是可以面不改色，所以才有他办法一边这样一边听，一边血流一边听，是吗？ 过去了多少？ 还一边看春秋这样， 那也要有好医生啊，这样子还可以跟人家一边下棋。 关公是那个噪音，是那个噪音迷的始祖，这样。 对啊，刮骨疗伤那种，就是这个 从骨头直接传来的那个 direct 骨之音。其实这个我有两个故事。 你解释一下什么是骨之音，这边很多同学不知道。 没有，其实就是你外耳，我们一般耳朵是说外耳、中耳、内耳三个构造嘛。那内耳是说直接进入那个听觉神经，然后就是说进入那个耳瓜中间的时候，它会有那个灯骨的那种构造，就是说它有那种非常精密的那一种构造，就是说它去类似这样说去感应鼓膜的震荡。 简单来讲， 那 就是没有经过空气就对了。 没有，那就是说它因为鼓膜是经过空气的震动，可是像灯骨这些、粘骨、灯骨这些，它是感应，它是震动感应器。也就是说，类似像麦克风的那个麦克风节点的部分那样。那所谓的骨之音是说，这个我是想到说，我妈有一次在动那个。我妈在动那个就是耳朵的手术，因为我妈就是过去她都在玩股票，然后她都是习惯说80年代末期她有一台收音机了，她就每天听听到一边耳朵都聋。 哦，天哪！ 然后她就去动手术， 然后他就能够很能够感觉到说那个医生在他耳朵后面这样用那个电钻的这样滋滋滋滋，然后他的那个耳朵就空，就听觉就变好了。其实人的听觉细胞是数量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听觉细胞死了以后，它不会再复活。啊，所以这样像我现在我爸爸是已经有一只耳朵是重，已经有一只耳朵是全聋，然后另外一只耳朵也是重听，然后我妈是既耳朵又重听，然后听不懂别人的话。然后我觉得我是有遗传到我妈这个优良的这个。 你说听不懂别人的话吗？ 对，对，就是有时候就是说对不少人来讲，可能跟我一起工作是挺麻烦的事情。不过这个都 是 题外话。 就 是、 你只有意在言内，没有意在言外，就对了。 就是说我可能听不懂别人家那种有时候言外之意啊什么的这样。那好，那个话说回来，就是说骨质音，一个是说你直接对于听觉，第二个是说可能就是说直接针对，就是说你耳朵你听觉器官附近的骨头，然后第三种骨质音是在于说你能感受到你的那个骨头啪裂开了，骨折了。好，我现在回头再讲第二种， 这就是那个 fluxus 的精华了。 对啊。那是比较像那个 Gaspar Noé 的那个《不可逆转》那部片里面的那种暴力场面，那样把一个人的那个手臂的那骨头活生生折弯折成直角状。 其实我也是一直努力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太夸张了，而且那个很伤。哦，那个 第二种是不是像那种？拔特别难拔的牙齿， 对，牙医 会听到那 吸牙。你不要讲说，你不要讲说像敲给折，我们就是说一般牙医是所谓说那种就是牙周病什么，就是说会有用到一些电钻或者是蛀牙。填补蛀牙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你那个象牙质，你象牙质就是说里面比较深部，或者说牙神，有时候抽神经，你必须要把那种比较蛀，就是说你那个牙菌斑什么。都已经蛀坏掉了，那些象牙质什么，你要把那些蛀坏的组织，你要把它清干净。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滋。那通常那一种，它都是牙科用的那种电钻，它就是转速会是比较高的，然后它会是比较坚固的那种材质，因为珐琅质其实是一种密度比较高，硬度也比较高的一种。 你会怕粉笔在黑板上划断的声音吗？ 怕， 真的怕。你会尖叫吗？ 指甲在指甲刮。 哦。 像那个新建筑倒塌啊，他们就是有一种，就是用那种尖角。我们一般在煎那锅贴的时候，不是都有那个铁盖，方形的那种铁盖。然后呢，反正新建筑倒塌，他们有一些那种巡回演出，他们早期的巡回演出。后来他们都全部都变那种舞曲大帝国，就不好玩。就是那个他们就是其中的团员，就是他就是用两个铁盖在水泥上，嘎叽嘎叽嘎 叽嘎叽。我有一首 就做练习，就是其实讲到这个，其实是因为那个新建筑倒塌，他们不是有个早期精选集叫Strategies Against Architecture。 对， 对啊，那个里面其中一首歌就是这样。 我有一首歌用很类似的方法做，找一下，是在那个北艺大，那个头肩标的，这个 啊， 这个声音是拿那个汤匙在那个北艺大的那个音乐系，现在那个。 哦，是啊， 你知道这件事吗？就在那一块地废了十年，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在那个音乐系拿那个汤匙，大汤匙刮那个水泥地，刮出来这样的声音，然后把它稍微降一个 octave， 降 啊，对， 降一个 八度， 就变成现在有一点像钟声的声音。 那个如果耳朵有开关，那个纪录片里面 比较好，这样大家会比较就敢讲话。 对啊，那个这一段其实在。 怪那个你的，就是说那个阿宝导演那个，如果耳朵有在关那个片里面，那个片里面其实有用到这段音乐。 阿宝用很多。 对，其实这种声音我倒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我又另外举一个例子，我想到的是那个之前柳村村剧社有一出找那么二十几岁的小朋友演的一出戏叫《刑场》，那《刑场》那里面音乐是恐怕是用的最少的，可是他们主要的声音都是来自于什么？就是那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他们都是有拿那个铁盆，不叫钢盆，然后里面有一个硬币在那边滚滚滚滚滚。或者是有的珠子在那边，那个听到那种声音，我就会觉得说啊，心里头会麻烦。 给你猜后面那个是什么声音？ 嘴巴的声音。 是不是？再听一下。 那种成音的技术的，你主意到 麦克风放在那个锅子里面，很近的距离。 就是你在这个加热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能够避免说那个你录到火炉的声音呢？ 没有啦，我关火了。 OK。你就是拿橄榄油去拌意大利面。 对对对对对， 这声音听起来不错。 欸，各位同学有对聊天的那个内容我听不懂的，可以随时插嘴，因为我们都没有当大家就是听不懂在聊，其实一定听不懂的，一定有很多技术性的细节听不懂的， 就是技术性的细节上面的，我能够具体说明的，一定都会具体说明。 有你在就没问题。 哎呀，不敢。 就是，哇，太精彩了！ 嗯， 有呻吟声， 啊是啊， 哭声， 啊是啊。 你该不会哭吧？ 这不是这个是这不是文花吗？好。 那个就是，哦，哭声，然后各种。 仪器的声音吧， 机器的声音， 嗯， 然后推床的声音，然后那个家属在讲话的声音。 我看一下，你不要管那么多，赶快过来，赶快过来呀，姐姐呢？ 差不多，然后然后还有小孩的哭声， 嗯。 那是那个、 哎，不要动，不要动。 儿童 打针一下就真的好，不会痛哦，不会痛哦。 不要。 儿童急诊部是这个样子的，就在一般急诊部隔壁，确实是如此。 嗯，那是而且台大儿童医院，我觉得那本身那栋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噪音。 怎么说？ 装可爱，大人装小孩、啊。 哦，讲到这个，那个现在的护士，你知道都是用那种娃娃音在那个，就是说爷爷，请你的裤脱下来一下哦，便便要 扁扁有一点出来喽。 没有，是因为第一个是说老人，就是说那种上年纪的人，他腿就是说可能就是说那种，就是说他那个生理能力的退化，就是说老小人，人家俗话说老小了。第二个就是说可能， 您说没有护士对你这样说。 不可能，或者说去那边把裤子。所以一定都是那种资深那种有经验丰富 才会用来对付你嘛。 对啊，还是还有就是说可能他可能就是说一般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子对待他们的，所以他们也是用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小孩子或者是那种就是衰老的那种年长者。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因果关系。 对，但是我是在听扁扁听到后来我妈也用扁扁。 嗯，那表示那个护理师比较嫩，就算人家 是 说 比较嫩是很普遍的，已经就是很就是已经很，那是全套的，其实我没办法记那么多。 我也不敢说，我现在都甚至就是说人家经验进步丰富，我都不敢说人家叫护士，我都乖乖叫人家护理师。 都是在面前叫护理师，然后一回头就叫护士啊。 不是啊，他们 就是那个一转头跟自己认识的人讲的时候就叫，叫护士过来，然后回头就说护理师麻烦你过来一下。 嗯，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他好像就好像说，我们在面对黑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就是其他肤色的人不能够叫黑人叫 Nigger， 就算是说很白种人的，就是说白种人好朋友也不能叫黑人叫 Nigger， 可是他们自己可以讲，所以就是才会有一只黑人的那种饶舌乐团叫做 Nigger with Attitude， 带有态度的黑鬼。 台大对面那个228公园也是，年轻人叫228公园，然后年纪大的人叫新公园。 对啊，都没有人叫台北公园 啊，那里原来是台北公园嘛。哦，做日本人的时候是台北公园。 对， 还是你有学问。 哎，那个我知道说像那个 你那不是 old school 跟 new school 跟 very very old school。 就好像说你譬如说这个就是说从噪音讲到语音学，就是说可能因为你会发现如果说在座各位如果说有坐捷运坐公车的啊， 那个也很有趣。对， 他们那个讲话的啊，有的都讲话年轻人讲话都是这样子啊。有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剧场导演王莫林嘛，我们都叫他大莫啊。那大莫就说他非常不喜欢那种现在的这种年轻人讲话都有点这种乳臭味感，这种操你呆操你呆这种。 那他去医院怎么办？打人？ 他会，他恐怕会 用拐杖拿起来打。 啊，大莫爷爷，我帮你换裤裤哦，你的便便都出来了。 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天 哪。那个 本身就变成一件事， 希望他身体健康， 但是都轮得到啊，其实 是啊， 不管健不健康迟早都还是轮得到。 柯文哲就说啊，那个死有两种方法， 重于 在 重 在家里 还 是死在医院，在医院死的是，反正他是说坐着死还是站着死的，他是有一些生死观的那种。 站着死是什么意思？ 没有，他是说 站死吗？ 没有，一种是自然死亡，一种是病死。其实还有类似像说那种意外那种，如果 横死 的话，横死嘛，或者是致死这样。好，这个其实这种其实都还是会回到说本质上面的，本质上面就是不用，其实急救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可以救的就是在救啊。有些人可能不希望说那个 不希望说放不想放弃的话，可能再有一些喘息的时间，让那个伤患有喘息的时间。哎，所以说他那个，你像急诊是 ER 嘛，还是像说 ICU 那种加护嘛，啊，加护病房嘛，或者是像说那种安宁病房嘛，就是、有很多已经牵涉到生死的那种。嗯，牵涉到生死，所以他声音会比较急，因为他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状况。 对， 会把人 家属讲话都非常极端， 拉到一种非常非理性。尤其还有一个什么机场柜台，机场航空公司的那个报道的柜台。 嗯，哦，你如果去大陆，那更不得了。 对， 但是真的会在机场柜台打架。 对，还有像什么？下一个什么？在这，我有好几次冲飞机的经验，我还有那种 做不到飛機什么东西很极端， 就是冲， 是有那个地勤带着你跑吗？ 也没有，就是说其实也没到那么极端了，反正就是说我有一次是，行李超重，我去邮，我还跑去邮局啊寄。寄了一批行李，花了一笔钱寄了一批行李，这样走，这样我行李才不至于超重。然后去，那登机门刚好就开了，候机室他那个登机门也就开了，这样我就只好这样就刚好就这样冲进去，就 关的还是开？ 关着的，不是开着的，不是等我开，不可能等我开。而且我是，其实我还没有坐过一般航空，我只有顶多就是在顶多最烂的顶多就坐过达美而已。 什么叫做一般航空？ 就是说那种有那种廉价航空，就是说它没有专用的那种登机门，就是说直接让你从候机室直接上空桥，直接进飞机。它就是要你就是说可能就是下来那个。下来跑道这样子，或者是在那个停机坪里面要走一点路， 了解了解。 然后或者是没有专车，你就直接走路过去这样。 了解。 嗯。那个，然后那个什么，对，比较极端的，还有一个就是11月百货公司周年庆，搜狗中校搜狗，然后什么花哥， 怎样的声音？ 星光三月就是。大神团啊，大妈团在那边抢特价品，就是有那种货台有没有？就货台就全部都是货台里面都是那些很多那种，就是地下街，其实就尤其是11点钟百货公司开幕，不是百货公司刚开门的时候啊，大妈团啪，晋级的巨人啪，全部都冲进去。对，这个是非常，这个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极端的声音场景。可是不可能说每一次啊，讲到说啊，都市的声音场景就捷运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还是什么银行来宾3722号什么，那个太普通了。 昨天跟今天各在台大医院急诊室还各有一个，应该是精神病的，第一个是交大的一个高材生，这是他自己说的，然后他说有人跟踪他，然后坚持要被急诊，我不知道跟踪他跟那个病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当然他在第一关就被挡住了，他就跑进那个急诊室里面说，你们医生的其实职责就是要救治病人嘛，不是让病人在这边等到死。然后就这样一直念了可能快一个小时，后来精神科医师来了，然后还带了警卫，就叫他躺到床上，他们就说我可以躺到床上，但是你们不可以打针或把我绑起来，但是过一会儿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手脚都被绑起来了。 没有办法，这个不讲理的人的话，遇到不讲理的人，就是他医院一定都会有一些那种机制的、尤其是像说急诊室是最，台湾其实医疗暴力其实层出不穷，因为台湾的患者普遍有一种仇医的倾向， 他们希望医生是说可以这样看一眼就知道说你有什么病，你有什么病，你有什么病。所以就是有些医疗诈欺，就是他就会假装成为台大医院某某医生。 哎，今天小这两天好像小英去绕军了，你有听说？ 去哪里绕军？ 去那个精神病精神科绕军。 818。 就是他以前的那个单位，好像好像是 我不是很确定。嗯， 他是在然后那个讲到818，伯利也是从818退伍的吧？ 对对，这个就不要公开讲。 他自己他对不起那个、反正都有服务过那边，在那边服务过啊。那他为什么会去？是透过那个嘛，透过国防部文化园区嘛，还是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 他这样也蛮厉害的。 第二天就是今天的那个精神病患，还一直控诉那个要害他的人是艺术家。嗯。哇，我真的很想把他录下来。没有录好，应该这样说。 没有，其实还有一种，还有一种 不知道有没有线，我可以看听听看，因为是刚才录的，所以说不定还可以放得出来。 没有，可以啊，这边有线， 有那个， 这边有线。 哎、啊，我没有带录音机，对不起， 没有关系。是这样，其实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啊，你可以去录一些那种到处在那边要跟人家借30块钱，还是要拿一包拿一盒饼干，说我流浪到台北，我身无分文，你能不能给我100块？我都后来想说，我在巷子里面有被这种人缠过。嗯，我说去那个，你去派出所，后来就直接就有个答案，你去派出所借钱不就好了吗？嗯， 人肉唱佛机。 人肉唱佛机就是说你两手可以合掌，你两手可以就是说，哦，两手合十啊，然后用脚踢他，然后踢他的时候还说阿弥陀佛，因为这个是佛祖叫我踢你。还有佛舞也是一种。 哎，张佑生已经躲起来了吗？ 那种其实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嘛，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那种勇气的话，他应该去跟那些 太辛苦， 他应该去跟那些那个贩卖赎罪券的那些狂热的信徒去宣教，他不敢，他绝对不敢，他只会找对自己有利而且安全的那种， 他不会去敢跟慈济那个， 不敢，他绝对不敢，因为。慈济啊，就是这些慈眉善目的人啊，他不敢。再聊点别，就是说像那种，其实讲到说声音场景。因为毕竟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社会其实是由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所组成的，所以你如果要说一个说权力者他想要建立一个管理社会的话，必须要去找最大的这个公约数，最大公因数，这样就是说从这个最大公因数就是说去找出说大家可以合群的一种，就是那个共同性嘛，然后进而去集中管理它。 哇，你真的很有自知之明。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只是一种本能或者是一种冲动，而没有去考虑到它是不是正义，还是说为了说啊这样看起来比较帅啊，这样比较英勇就买，这样比较什么？ 嗯嗯， 而且我因为我后来就变成说我没有特别主张啊，没有特别坚持，只有偏见，就是觉得说这样子会对别人家 都会造成别人家不方便吧。 嗯， 你拿着吉他从这两个博爱座上面起来，你们这两对高中生小情侣，不要赖在博爱座上面玩手机。 嗯， 你不要在那边假装日本人，假装你什么话都听不懂。我知道你是个韩国人，你起来。像这种，不是说所有说什么这样子故意这样装作不知道，他就是一不是说特别说泛指说什么地方的人，什么地方的人。台湾人在很多地方都会出洋相。 讲到年轻人让座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就是不同的媒体哦，会承载不同的世代的记忆的这个问题。像公车啊，你如果孕妇上去的话，立即会有人让座，或老人家上去，立即就会有人让。但是如果在捷运上的话，就没有，就要等很久。当然捷运没有摇那么厉害、啊、可是实际上你如果去从媒体的历史来考量的话、捷运其实是一个新媒体， 对， 就公车事实上是一个旧媒体， 对， 所以新媒体年轻人使用的多，然后有一个新媒体的一套游戏规则，那旧媒体的话老人用的多，他还有一个区域的他一个活动的一种范围，所以他比较喜欢用公车 啊。其实捷运场景其实还有一个值得讨论，就是什么阿婆党。 不懂， 阿婆党就是说吼，阿婆党他就是说会指东指西啊，然后讲的兴高采烈，整节车厢，包括隔壁前后两节车厢都会听到他们的谈笑声。 哎、欸，我没碰过，不知道哪一条线有。 新电线最容易了。 哎、欸，真的，那个捷运我觉得最妙的就是在台北市跟台北县的那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走到台北县，那个人的感觉。就完全变，我不是说老人的感觉，像我前天从板桥坐回来，我在车上看到一个在那个捷运上面，他是从板桥的最末端那一站叫土城那边坐过来的，他穿的那个衣服完，那个年轻人大概差不多20岁吧，他穿的衣服完全是80年代的 New Wave， 就是完完全全哦、喔，就觉得怎么可能？ 没有，其实像这种的话，其实像 还有头发，还有发型， 青山公照镜那种又很容易看到。 那这种台北市反而你就看不到，真的很奇怪。 嗯， 那不就跟罗大佑的火车一样， 我一 直往后走，就一直往后走，就走到僵尸都 到 了。 那其实像那个什么哦，像那个其实电联车。台北，譬如说你走几个区间，可能像台北，你可能到差不多湖口，就是说这是会从差不多从那个基隆什么七堵五堵，然后什么白湖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你一直这样逆时针方向这样子一直走到差不多那个，竹北吧，还是说像说一些什么新丰啊、湖口那些地方啊。沿路上面就看了啊，这个在车上卖东西的，在车上传教的， 真的吗？ 有，然后在车上什么的？ 什么？ 就是在车上，当然你会发现说，大部分都在车上滑来滑去这样子，滑手上的手机。那。还有一些人就是 玩手机，也是捷运多于公车，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 可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东西，像我爸这样子，都在公车上面都在玩手机。 因为以前公车正道不能使用手机。 对啊，而且以前那个神武体积也没有那么广泛， 犀利。 我有过在公车上用胖的经验。 结果直接寄错信，对不对？ 不是胖不能胖，那个时候不能够没有通讯功能，就是要写东西，都那个他用 Graffiti 写一个，比如说写一个 Lambda 是 A， 写一个 Alpha 是 K，M 就写一个 M 这样，我连要写字母都写不出来，因为真的太厉害，那要一支笔在那个格子里面写字，从此以后就放弃在公车上面用那个。现在那个 现在 smartphone 的使用状态是都用滑的，你不用写东西，所以可以用滑的。 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键盘输入。常常就是说，在这种其实像这种，它等于是把整个社会的个体哈，就整个这样封闭起来，就是说变成每一个人都是用一个那个，每一个人都好像用一个那种亚克力箱这样子包着，每一个人有一个行动的温室，然后温室它可能温室有轮子，它不管是被人家推着走还是自己这样子自己这样子自由移动， 这就是我的主题耶。 嗯，对。 怎么办？ 那没关系，你可以讲 啊。 这个人的就是说一个个人化的社会。 对，但是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啊？ 就是其实一种是说打破，一种是说说个人跟那个个人跟群体的这种界限。你个人去融入群体，还是说你那个？你个人去融入群体了，可是他这个要怎么样去能够跟一个说管理社会做一个区别？其实表演本身做一个载体呀、啊， 就用那个瞬间输出100万瓦特的那个的那个电波天线，涉及在公车里面，使所有电子设备都挂掉。 哦耶！ 这样子大家就会开始讲， 就是有 EMS，、啊、 就是要有 EMP。 嗯，那种还是那种 LRD 急诊室也是这样啊， 哦、 很多平常不会讲的话都讲出来 啊、哦，对啊，然后慢慢就震进去、 真的是这样子， 发挥效用， 声音， 乙醚啊，哦，急诊室还会用到乙醚之类的，不会的，格罗芳， 这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抑郁、 嗯， 然后。奇奇怪怪的声音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你没有办法想象 啊。对，那个龙山寺地下街那种有时候看观察一些那种就是那种无聊那种老人那种真的是老小孩，老屁孩那种，还是不管是说汉中街混汉中街那边那一种，还是说哦，会那种到处贴那种，就是说那种被害妄想症的那种文，就是那种怪文章的那一种，还是说在蒙甲公园那一种，还是说什么的那一种，它其实都会形成不一样的这种声音，所以就是说在空间里面会形成不一样的场景，所以说人跟空间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我前天也在那边晃， 啊是， 就是送我爸去急诊之前，我正好就在那边。 是， 那我就觉得有一台那个劝世救世车停在龙山寺对面，它有那个劝世歌， 三轮章， 黄色涂 成 黄色的，对， 三轮章。 跟他买 CD 吗？ 没有啊， 我有跟他买过 CD。 好，其实还蛮好听的， 200块那个，因为他吕柳仙的，他都会放吕柳仙的那个一些吕柳仙的一些戏曲什么，就是一些民间说唱那种50、60年代那种录音。 哦，是那么老的东西，难怪那么特别、啊。 那种60年代的那种录音、 啊，所以几乎是50年前。 对，吕柳仙那个非常传奇。 然后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好像老子一样。从函谷关骑着一头牛这样从函谷关这样出去，就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我刚其实有讲到，就是说之前那个青山宫嘛，就青山宫之前就是说 蒙甲青山宫 没错，蒙甲青山宫他虽然就是说有失火，就是说他们那个7言8语，因为身上有很多那种就是 易燃物 嘛，所以他们就是紧急从别的庙，好像还有包括那个就是华西街那边廖管妈祖那边启天宫啦、啊、哦， 然后他们就是说，还有从别的庙里面，他们去请那个就是范谢将军，然后他们那个阵头啊很热闹什么，而且就是说有三个那种古色啊，还是就是说类似像说一些那种就是类似像古号乐队那种，也不是西洋编制，就是吹滚高吹那种嘛。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我不管是我或者是吴木青都有特别注意到，就是我们深深的对于那个虚假真人那个小法鼓感到非常有兴趣的。 那个是昂桃啊？ 不是昂桃啊，他们是一群人，一群都是那种年轻人，他们都是唱的旗子调，然后手上都会打一种那种八角鼓， 我知道那个东西， 对啊，他们就是 那个东西，那东西原来不知道跟萨满是不是有关系？ 没有，他们就是说他们是会，他们是说会有两只，他们会分成两路，两个队伍，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人数可能有固定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这边唱，就是说七字调，可能唱四，可能唱两句，然后这边再唱两句，一句七个字。然后它都有固定的旋律，然后这边再唱两句，这边再唱两句，然后就是中间会有一个人呢、啊，他就会拿一把那个很，就是一把很一条很长的鞭子、啊，然后朝地上啪打下去，然后非常的，那个声音非常震撼。 可是不是昂朝啊？ 不是， 哦，这也很有趣啊。 这就是台北的阵头，现在不流行。刺的满身都是血，而且他们的阵头里面，他们这些家将这些，甚至还有包括小朋友，就是已经变成那种电锣炸那一种，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虚假真人，其实以前说虚假真人是那个好像是算是老子的左右手吧。